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5集，粮价。 你去跟底下的米铺粮店说，我联系城内外百姓，把米价降到一两八斗。 清信踌躇地说：“ 可是公子那边还没回信呢，这要是……” 行。 蔡玉面色逐渐凝重起来。 公子还把我叫声阿爷，这次就算填不起力，我也能豁出老脸去河州求个恩典。有公子作证言事，旁人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慈州此次来势汹汹，如果不能让他们知难而返，以后可就麻烦了。 蔡玉的亲信前脚刚出府，后脚沈泽川就知道了。费山的网无处不在，他把消息低声告诉沈泽川时，沈泽川正在城外施粥。今日天朗气清，沈泽川卯时出城，从辰时开始在粥棚施粥，一直站到申时。这会儿日头毒辣，烤得泥地皲裂，难民都躲在树荫下。沈泽川听完费胜的陈述，略点头。 他既然咬钩了，就跑不掉了。你去告诉罗木，让他叮嘱小土匪不要着急，蔡玉一两八斗的价格还能再降。 费胜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却要在沈泽川面前装傻，好学地问： 那主子，咱们是不是也要降？总不能让蔡玉得逞。 沈德川把帕子扔给乔天涯。 我们自然也要降，但得等到晚上降， 因为他白天有事情要做。茶州城外忽然出现了个白衣公子，身边只带着三两个侍从，带着颗白玉珠，从早到晚都守在粥棚里亲自分发。接了粥的难民稍作打听，就知道这些粮食原来是慈州用来卖的，但蔡玉不让他们进城，他们又可怜城外的百姓，便用来分发掉了。沈泽川态度亲和，又生得好看，讲话谦逊有礼。谁家有孤儿寡母、老弱病残，他不仅会施以粮食，还会派遣大夫前去听诊，诊金和药材全由他承担。不到一个时辰，慕名前来的难民就汇聚成谷。别人打探沈泽川姓名，乔天涯和费胜都以周大人的幕僚程峰先生的同袍作答。然而沈泽川年纪轻轻，举手投足间气度不凡，一时间引起诸多猜测，寻常百姓都不知道这位公子是谁，因此显得更加神秘，也更加惹人瞩目。蔡玉一直等到丑时都不敢合眼，他在家中焦躁不安，听见人通报赶紧起身让亲信进来，询问道： 如何，红岭那头又有新消息了吗？ 亲信今日来回跑腿，即便中途坐轿也经不住这样折腾，当下汗流浃背，以袖擦拭，喘着气答道： 降了，降了，果真如老爷所料，此州也降了。 蔡宇焦灼地问： 降了多少？ 降到了一两九斗。 蔡宇神色镇定，这价格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踱着步， 我们降一斗，他们也降一斗，可见他们同样底气不足。 亲信跟着蔡玉： 老爷，那咱们还降吗？再降就到一担了。 从两斗到一担，蔡玉已经想到这次劫难以后自己要去河州面临怎样的责罚，但是如今只能继续硬撑。他一咬牙： 再降就降到一两一担。 罗木在府中听到消息，对孔岭说： 蔡玉把价格压下去，以后再想提起来就难了，他这是上了钩，被吊住了。 孔岭临着窗看前后无人， 都是同知算得准。 罗木想起沈泽川，就叹： 换作是我也得被套住。 蔡玉哪知道磁州要往去都的价格上靠，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每压一斗，丢的都是真金白银。 银子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，中国的难财还能发多久啊？你是吃。蔡玉若是有点远见，今年也该收敛了。六年前磁州没有底气，可六年里我们都在休养生息。去年李北军粮从磁州走，是海阁老和侯爷指定的。你想想看，去都当时已经知道磁州是有能力负担的。磁州一旦恢复了，各州有志之士也会争相而起。到时候各地恢复良田，中国的粮价肯定要跌。这条财路根本做不长久，只是被谁打掉的区别罢了。 孔令说到此处停顿稍顷。 天时地利全部具备，同知是要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啊。 罗木看孔令神色恍惚，便问， 我看同知有意用你，你却多次回避。陈峰，难道同知也不如周贵吗？ 孔令望着窗后树荫，半晌后说， 我才学平庸，能够扶持周贵，是因为周贵此生只能做磁州州府。平定世间一隅何其简单，如我这等庸才也能胜任，但是平定万里江山的却只能是栋梁之才。同知绝非池中物，我高攀不起。 罗木哑然。这一夜茶桌内外都没有睡好，蔡玉把砚茶喝了一盏又一盏，不敢合眼，生怕自己才躺下，那边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了价格。他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不过是凭着土匪的身份为严氏充当门面，如今急得上火，嘴里直冒泡。磁州的人迟迟没有动静，只有城外的周鹏还在继续。蔡玉听闻城外已经汇聚了千余人，但是他笃定自己手里的才是武装兵力，城外不过是乌合之众，即便汇聚起来也成不了气候。时间不断推移，到了午时，蔡玉合衣想睡，他才闭眼就听到通报声，赶忙坐起身，有侍女搀扶着往外走。他一看亲信的神色，便心中一沉。 他们降到了多少？ 亲信急道， 老爷，这次跌得厉害，往下压到了一两一担三斗，昨日还在观望风向的人家已经开始陆续出城，都是直奔磁州粮车跟前买粮去的。 蔡玉心凉了一半， 压得这么低， 已经接近绝息的粮价了，再降下去今年开春以后的红利都得填在里边补给河州。 蔡玉扶着人不可置信地说， 磁州不是才给李北送过军粮吗？如今李北反了，以后军粮都要问他们要，周贵把粮食全卖了，怎么跟李北王交代？况且压这么低有什么赚头？ 亲信跟在蔡玉后边，同样急得团团转，连声说， 就是啊，再压就跟绝息没什么两样了，那不就亏本了吗？那还有什么红利啊？ 蔡玉年纪大了，又一夜未眠，这会儿站不稳，有人扶着坐到了椅子上。 他们是铁了心的要抢生意啊。 他紧跟着恨起来， 他们也敢，你去召集人手，今夜就把他们的粮车掀了，将那孔领捉起来，再把同行的人都杀了。我有悍匪在手，还怕他们不成？周贵那黄口小儿，我看他敢与我硬来。 清醒一拍膝头，大喜过望， 哎呀，就是这么个理，老爷早该动手了，白费那些功夫给他们脸，我现在就去。 蔡玉这边大张旗鼓地召集人手，城外的难民却已经汇聚成海。不过一夜，有人设棚施粥的消息就传遍了方圆十几里，饿得面黄肌瘦的难民们群聚而来，把磁州粥棚堵得水泄不通。乔天涯看着人蜂拥而至，前头维持领粥队伍的人手已经不够用了，便给费胜递了个眼色。费胜会意地退开，带着锦衣卫严守粮车，把磁州的禁卫替换过去维持队伍。这些锦衣卫 乌袍带刀，个个精悍，对周围不安分的人起了震慑的作用。 主子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已经在这待了两天一夜，差不多了，该退到后面去了。 乔天涯抬臂挡着人，对沈泽川低声说。沈泽川才与难民中的老者攀谈完，闻言并不回头，把拿出来的蓝帕子收了回去。 留下来也无妨。 乔天涯环顾四周，看周围人挤人，都是揪心湖面的难民，担心一会儿起了冲突，有人浑水摸鱼，为了抢粮伤着沈泽川，便说， 主子站后头，挨着粮车也一样。 沈泽川看层林尽染，火烧云像是撕碎的红棉花，落日已经沉了一半，要不了多久天该暗了。他在城外待了两天一夜，现下收回目光， 不着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